董湘婷的声音的确不是特别好的那一种，没有什么技巧，没有什么磁性，也许不够明亮，甚至有时会担心她破音，但是她就是那样昂着头大声的任性的唱着。找一个明媚的天气，听一个青涩的女生缓缓地为你哼唱出那些美好的稚嫩的爱恋，如果喜欢你会听到你心里的声音，如果不喜欢那就把它抛开，因为你已经不再青涩了。这是来自侯湘婷演唱的暧昧。只爱一点点，来自巫启贤方丽仪。

我相信婴儿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深情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幸福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云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，是不是别开口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幸福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别离，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，是不是别开口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 爱情宣言来自齐秦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曲是来自阿桑演唱的《温柔的慈悲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